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红袖添香伴豪侠，扁舟悠悠如诗画，瞬忽之间波涛起，碧水浮尸在当下。 李红袖的笑声渐渐地停止了，他接着说： 哎，我说，你真该起来做做事了，自从京城回来之后，你就连动都不想动，你再这样懒下去啊，就变成流氓了。楚留香故意叹了一口气说： 哦， 你可真像我小时候读书的老师啊，只是少了两撇胡子。 李红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楚留香展颜一笑又说： 这次在京城，我可真见识了不少那些所谓成名英雄的嘴脸呐。哈，除了秃鹰那个老头还有两下子，别人哈全都是饭桶。那个生死判据说是武功不弱的，手中一对判官笔据说能够打遍人身218处穴道。哈，但是我就从他的身边掠过，他却依然在做梦。 李红袖撇着嘴说： 是啊，楚大少爷的轻功天下无敌，江湖之中谁不知道啊？但是，楚大少爷，你的牛吹完了吗？ 啊，吹完了。哈哈哈，李姑娘，有何吩咐？ 我先说几件事情给你听。 李红袖自宽大的衣袖中取出了个小小的簿子，一面翻看，一面念道： 上次你从济南取来的一批货已卖了300,000两，除了救济龙虎镖局王镖头一双的10,000两，胖子手张兆两人的家眷各5,000两之外，还替黄秀才付了1,000两丧葬费，又替赵立正付了1,500两喜酒聘礼，替正……这个时候楚留香打断了他的话说： 哎呀，知道知道，这些事我难道还不知道吗？ 李红袖白了他一眼说：总之300,000两都已经分配出去了，你自己田庄里收来的50,000两，我已经替你用出去的40,000两了。 姑娘姑娘，你难道就不能为我多留点吗？ 什么？你享受的还不够啊？江湖中已有不少人在说你的闲话了，别人可不知道你花的都是你自己的，都说你假公济私呢。 楚留香皱着眉说：别人如何说 和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啊？ 人活在世上，为什么不能够享受享受啊？为什么老要受苦呢？ 哦，你怎么变俗了？ 李红袖嫣然一笑说：我可没要你受苦啊。 我只是这个时候突然听到舱下有人唤道： 嗨，你们两个不想吃饭了？ 楚留香拉着李红袖就站起来了。李红袖故意娇嗔着说： 哼，你呀，你什么事都向着田儿，所以他才会……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脸色突然变了，他失声说： 你瞧你瞧你瞧，那是什么？ 阳光照耀的海面上竟然飘来了一个人。一具死尸。楚留香一转身已经到了船舷的旁边了，他抄起了一条绳索，打了个活结，轻轻一抛，那长绳就像箭一般笔直地飞了出去。长绳就好像长着眼睛，不偏不倚，就套着了那个尸身。这个尸身穿的是最昂贵的锦缎的衣裳，腰边挂着的翡翠的鼻烟壶，黝黑的脸已经被海水泡得浮肿起来了。楚留香把尸身平放在甲板上，摇头说：“没救了。”李红秀却瞧着这尸身的一双手，他左手的中指与无名指上套着三个奇特的钢筋的乌金戒指，那只右手虽然没有戒指，却有戴过戒指的痕迹。李红秀皱着眉说：“七星飞环，这个人莫非是天星帮的门下？”楚留香说：“非但是天星门下，此人正是天星帮的总瓢把子七星夺魂左右征。但天星帮一向盘踞在皖南呢，不知道他怎么会死在这里呢？”李红秀说：“他身上没有伤痕呐，莫非是淹死的？”楚留香摇了摇头，解开了他的衣襟，只见他左胸第五根肋骨下乳根与七门穴之间赫然留着个紫红的掌印。李红秀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朱砂掌。”楚留香说：“朱砂掌一门近年虽然人才鼎盛，门下弟子号称已有170多个，但能治七星夺魂于此地的最多也不会超过3个。李红秀说：“冯、杨、西门这三人的武功只怕是要比左文征强一些吧。”楚留香说：“朱砂门与天行帮可有什么恩怨呢？”李红秀想了想说：“37年前天星帮的行堂香主娶了当时朱砂掌门人冯凤的二女儿，2年后这位姑娘突然就死了。冯凤曾亲赴皖南兴师问罪，后来虽然查明她女儿实在是疾病而死，但是两家从此就不相往来了。”“还有呢？”“26，也许是25年前吧。天星帮更是劫了朱砂门弟子所保的一趟镖，那个时候正值冯凤病故，朱砂重选掌门的时候，所以这件事只拖了1年。后来天星帮劫镖的弟子虽也曾登门赴京，但是镖银却始终没有送还呢。”李红秀将这些发生在20多年前的武林故事娓娓道来，他竟像是在述说着自己身边的家常琐事。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你的记忆啊，的确从来不会令人失望。但是这些事都已经事过境迁了，而且也算不得什么深仇大恨。朱砂门想来不会为了这种事将左右征一路追踪到这里再下毒手啊，这其中必定另有缘故。”突然一个少女自舱下冲上来，娇嗔着说：“哎呀，你两个究竟在干什么呀？”她也穿着一件宽大而舒服的衣裳，那却是鹅黄色的，也露出了一双淡褐色的均匀美丽线条柔和的玉腿。她漆黑的头发梳了2根长长的辫子，长长的辫子随着玲珑的娇躯不住地荡来荡去。那淡褐色的瓜子脸配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显得又妩媚又俏皮。她脸上本来在故意装作娇嗔， 但是瞧见这个死尸，他突然惊叫了一声，扭转头就跑，跑的可是比来的时候要快得多了。李红秀笑着说：天儿无论做什么事情胆子都很大的，但是只要一瞧见死人呢，他就吓得要命。所以我常说，活人谁也治不住他，只有死人才能治住他。这个时候，楚留香却在凝视着海天的深处，他缓缓地说：等着瞧吧，今天要从那边飘过来的死尸绝不止这一个。李红秀眼波转动，还没有说话，只见舱门里已经伸出了一双纤纤的袖手，手里托着一个大盘子，盘子里有两只烤的黄黄的乳鸽，配着两片柠檬，几片多汁的牛肉，半只白鸡，一条蒸鱼，还有一大碗浓浓的番茄汤，两盅辣味饭，一满杯紫红的葡萄酒。那杯子外边凝结着水珠，像是已经冰过很久了。宋田儿那甜美的语声在舱门里边唤道： 嘿，快的来冲啊。 李红秀笑着说： 哼哼，我听不懂，你为什么不自己送上来？ 宋田儿啐了一口说： 小鬼，你听不懂怎么会知道我要你来拿呀？ 宋田儿说的纯粹的京片子，但是嘟嘟浓浓软语娇柔，却别有一番情绪。李红秀拍掌娇笑： 哈，都来听啊，咱们的田姑娘终于说官话了。 船已经下了锚了，就这样停泊在水上。楚留香小心地将柠檬汁挤在鸽子上，刚吃完了一只鸽子，喝了半杯酒，那海上果然又飘来了一具尸身。这个尸身穿着一件朱红色的短袍，长颈鸡膝，面容虽经海水久泡，但看来仍是白白净净的，年纪也只有40岁左右。他的颌下虽然留着微须，眼角却无皱纹。他左掌也是修长白净，但一只手掌却已经是粗糙已极了，筋骨凸现，几乎比左掌就大了一倍。摊开掌心，竟和他的衣服是同样的颜色。李红秀一双明媚的眼波真是瞧直了，他吃惊地说： 什么，想不到这个人竟会是杀手书生西门谦吗？ 楚留香叹口气说： 是啊，他 杀死了左右征，怎么自己竟也死在别人的手上啊？李红秀喃喃地说：但是谁杀死了他呢？ 李红秀说完了话，已瞧见这西门咽喉下的窗口了。那鲜血已经被海水冲净了，灰白色的皮肉向两旁翻卷着。 李红秀叹了一口气说：啊，这是箭伤。 楚留香说： 嗯。 李红秀说：这个创伤才不过一寸呢、啊、天下武林只有海南与老山两大剑派的弟子才会是这么窄的剑。 楚留香说：不错。 李红秀说：海南与老山两派距离这里虽都不远，但老山派的剑法传家正宗，平和博大，这西门谦被人一剑贯穿咽喉，想必是剑法以辛辣诡异见长的海南剑下的门客所下的毒手啊。 这就更奇怪了。 楚留香皱着眉说： 奇怪。李红秀接着说：海南剑派 与朱砂门非但无冤无仇，而且还颇有渊源呢。八年前朱砂门被闽南七舰围攻的时候，海南派还曾经不远千里赶去相助啊。但是如今海南舰派的高手却杀了朱砂门的长老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可真叫人不明白了。 楚留香喃喃地说：“左无争无缘无故死在西门谦的手中， 西门谦又糊里糊涂地死在了海门派的门下。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？” 李红秀嫣然一笑说：“怎么，你又想多管闲事了？”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你不是说我太懒了吗？我正好找些事做给你瞧瞧啊。” 李红秀说：“但这件事看来牵连必定是非常非常的广，必定是十分的凶险。而荣姐这两天在病着，我看咱们还是别管这件事吧。”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 哼，越是凶险的闲事，管起来才越有趣儿啊。牵连越广的秘密，所牵连之物的价值必然是越高啊。 哼，这种事 我能不管吗？” 李红秀叹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 你要不把这个秘密揭破呀，你是连觉都睡不着的。 你呀，你生下来好像就是为了管别人闲事的。”他忽然展颜一笑，接着说：“ 幸好这件事啊，正如大海里捞针，到现在为止连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你想管这闲事啊，只怕也管不上。”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 等着瞧吧，头绪自然会越来越多的。” 他喝了一口酒，又撕下了一条鸡腿，倚在船舷上大嚼起来。 李红秀苦笑着说：“嘿呦，我真佩服了你的胃口了，你现在还能吃得下东西。” 说着也不知不觉地都走到了船舷，向海天的深处凝望着。 果然海上又飘来一具死尸，那竟赫然是黑面卷然的绿袍道人。他身形魁伟高大，四肢虽已早已冷却，手里仍紧紧地握着半截短剑，那剑身狭长，仍在闪着光，碧森森的剑光照着他一颗发髻蓬乱的头颅。他头顶竟已被劈成了两半， 就连李红秀都转过脸去，不忍再瞧了。 楚留香说：“ 果然是海南剑派的门下。” 李红秀说：“啊，你认得他？” 楚留香缓缓地说：“此人便是海南三剑中的灵鹫子，他剑法之狠毒，当今天下武林，只怕极少有几个人能比得上啊。” 李红秀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他一剑贯穿了别人的咽喉，不想自己的脑袋也被别人砍成了两半了。” 李红秀忍不住还是回头瞧了一眼，又说：“ 瞧这情况，那个人一剑砍起来的时候，他必定已经无可闪避了，是以只有迎剑招架。谁知那人一剑非但砍断了他的长剑，余力所及，竟将他的头也砍成了两半。海南派剑居是海底寒铁精炼而成的，这人一剑竟能将之砍断，好锋利的剑啊！” 好沉重的剑呐！ 楚留香说：“ 你怎知？你怎知他的对头也使的是剑呢？” 李红秀说：“ 当今武林的刀法名家，又有谁能够将剑法如此辛辣狠毒的灵鹫子逼得连躲闪都不能躲闪呢？海南剑派素无硬拆的招式，他若不是被逼无奈，又怎么会迎剑去招架别人迎头砍下的一刀呢？” 楚留香点头：“ 不错，不错， 刀法之变化 的确不如剑法灵巧迅疾。使刀的人若想将使剑的人逼得无可闪避，那的确是难而又难的。” 楚留香又微微的一笑，接着说：“ 但 你莫非也会忘记一个人吗？” 李红秀眼睛一亮，说：“ 怎么， 你说的若是无影神刀扎木合吗？那你就错了。”“ 为什么会错？”“ 扎木合号称中土刀法第一名家，刀法之快，无影无形。他一刀砍下来的时候，灵鹫子也许还未瞧清是由何处而来，自然只有迎剑招架。而扎木合使的一柄大风刀，乃海内十三件神兵利器之一，也足以砍断海南派的剑了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呵呵，这岂非就是了吗？” 李红秀接着说：“但是你莫要忘了，扎木合纵横戈壁大沙漠已经有30年，号称沙漠之王啊，他怎么会远来这里呢？” 楚留香缓缓地笑了：“你说不会，我却说会。” 李红秀眨着眼睛说：“ 啊啊，怎么，你要和我赌？”“ 我不和你赌，因为你输定了。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海上漂尸太诡异，接连不断已无惧，心细如发楚香帅，抽丝剥茧皆隐秘。 楚留香和李红秀正在说着话，只听舱下一个人甜笑着说： 你们赌吧，谁输了谁帮我洗半个月的碗。 李红秀笑着骂道：小鬼啊， 你在偷听啊。宋田儿咯咯地笑着说：哦，虽然不敢看，却是敢听的呀。 李红秀转向了楚留香说： 哼，你瞧瞧这个小鬼啊，他打得好精明的算盘呢，天下的便宜都被他一个人占尽了。 楚留香正倚着船舷出神呢，竟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。李红秀走过去说：等什么呢？等那个扎木盒吗？ 楚留香说： 也许啊。 李红秀笑着说：哼，等不着的， 这沙漠之王既不会来，纵然来了也没有人能够杀得死他。楚留香说：西门谦与左右征素少来往，为何杀了左右征？ 灵鹫子与西门谦毫无冤仇，又为何杀死了西门谦？ 扎木合与灵鹫子，一个远在天边，一个远在海角，更是毫无关系，他又为何杀死灵鹫子？ 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： 可见世上的许多的事情是完全说不定的。这个时候日已偏西，自从发现第一具尸身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时辰了，甲板上已经躺着三具尸身了，而第四具尸身果然又来了。别的尸身在水上都载沉载浮，而这具尸身却如吹了气儿的皮筏子，整个的人都完全浮在了水上。别的尸身李红秀至少还敢瞧上两眼，但这个尸身李红秀只瞧了一眼，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再也不敢瞧第二眼。这个尸身本来是胖是瘦，楚留香已经完全瞧不出来了，因为这个尸身全身都已经浮肿，甚至开始腐烂了。这尸身本来是老是少，楚留香也瞧不出来，因为他全身的须发竟然全部脱落了。尸身的眼珠子已经胀得暴裂而突出，全身的皮肤已经变成一种令人恶心的暗赤色。楚留香再也不敢沾他一根手指了。李红秀颤声说： 好厉害的毒啊，我去叫荣姐上来瞧瞧这究竟是什么。 楚留香说：这个毒荣荣也认不出来的。 李红秀说：你又在吹了， 你武功虽不错，但要是论起了暗器，你未必比得上田儿，若其论起了易容术或下毒的本事， 哼，你就万万比不上荣姐了。 楚留香笑着说： 但这个人中的并不完全是毒。 不是毒，是糖。 也可以算是糖。糖水。 什么？糖水？ 楚留香说，这便是天池神水宫自水中提炼出来的精英，江湖都称之为天一神水，而神水宫门人都称之为重水。 李红秀动容说，什么？这真的就是比世界上任何毒药都毒的天一神水吗？ 自然是真的。据说这天一神水以滴的分量已比300桶水都重，常人只要服下一滴，全身立刻会爆裂而死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而且这天一神水无色无嗅，试也试不出异状，所以连这沙漠之王都难免中了暗算。 李红秀说，什么？什么？这个人真的就是扎木合吗？ 嗯， 他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认得出来？ 他身穿的虽然是寻常的服色，但是脚下却穿着一双皮靴，显见他是游牧之民。他身上的皮肤虽然嫩，但是面上却甚粗糙，显然是因为他来往沙漠，久经风尘之苦。他的腰边虽有佩刀的钢环，但刀和刀鞘却全都不见了，显然是因为他使的乃是宝刀，所以才被人取去了。 他缓缓地接着说， 有了这几点特征，自可说明他就是沙漠之王无影神刀扎木合了。 李红秀说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看你可以改行去做神捕了。你办起案子来，哈，想必要比那天下第一名捕秃鹰还要厉害。 楚留香一笑，哼，还有，他身上挂着一面银牌，上面刻的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飞骆驼。哈哈，我若再瞧不出，他就是沙漠之王。我可真是呆子了。李红秀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 你真是一个天才儿童。 但是他的笑容立刻消失了，皱着眉说，这件事竟将沙漠之王与神水宫的门下都引动了，可见关系必定不小啊。而此刻连沙漠之王都死了，可见 怎么 又想劝我罢手是吗？李红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， 哎，我也不想劝你罢手，指望你能够小心点就是了。 楚留香凝望着天上的一朵白云，微笑着说，闻得神水宫的门下居都是人间的角色，但不知比起咱们的三位姑娘又如何呀？ 李红秀摇着头苦笑地说，呸，你难道永远不能规矩点吗？ 这一次只过了将近一个时辰，海上还是没有动静。 李红秀悠悠地说，你只怕等不着了。 楚留香说，若没有人死了，那么这件事要着落在神水宫使者的身上。这些人若是在争夺一件宝藏，那么这宝藏便落在神水宫使者的手上。 李红秀说，若是有死人呢？ 哼，无论还有多少人死，只要瞧最后一个人是死在谁的手上， 就有线索可寻。 李鸿秀叹了一口气说：哦，这些高手们难道真的是为了争夺宝藏而死吗？ 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，这些人总也是人呢。 李鸿秀极目远眺，缓缓地说： 啊，能够引动这许多绝代高手起了贪心的宝藏，啊，那想必一定惊人的很呐。这件事的确是越来越有趣了。这个姑娘的眼睛里在闪着光。这个时候，仓下的宋田儿又叫起来：“嘿，你们两个知不知道，荣姐有个表姑，她就在神水宫呢？” 什么？楚留香说：“怎么，蓉蓉，她竟有个表姑在神水宫门下吗？” 这两天他身子不知道是否好一些，不知道是否还是在流鼻涕。 李鸿秀笑着说：“你可是要他上来呀？”楚留香说：“ 算了，伤风的人还是要多躺躺的好。” 只听一个人柔声说：“ 没关系的，我的病反正已经快好了，只要听见你说这句话，我……” 只听宋田儿大声地说：“蓉姐不要上他的当，他知道你来了，所以才故意说一些关心的话让你听的。” 那温柔的雨声笑着说：“ 是吗？哎，就算是故意的，只要他说出来，我就很开心了。” 说着话，一个窈窕的身影随着雨声飘飘地走上来了。他穿着一件柔软而宽大的衣袍，长长的拖在甲板上，盖住了他的脚。满天的夕阳映着他松松的发髻，那清澈的眼波也映着他那温柔的笑容。他看起来就像是天上的仙子，已久不食人间的烟火了。 李鸿秀跺着脚说：“ 蓉姐，风这么大，何必上来呀？小心又病倒在床上，爬不起来，又害得我们这位多情的公子拿我们出气。” 苏蓉蓉嫣然说：“ 唉，上面这么热闹，我还能在舱里待得住吗？何况我也想瞧瞧是不是真的会有神水宫的使者到这里来呀。” 他的手里拿着件厚绒的衣服，然后把它轻轻地披在了楚留香的身上，柔声说：“ 晚上冷，小心着凉啊。” 楚留香含着笑说：“你呀，你总是只知道关心别人，却不知道自己。 哎， 你要是有一分关心自己，怎么会病呢？” 李鸿秀撇了撇嘴说：“ 是啊，像我们这些不生病的人，那都是从来不关心他的。” 苏蓉蓉轻轻拍了拍李鸿秀的脸，笑着说：“ 这么多新人容易老的。” 李鸿秀一把抱住他，咯咯地笑着说：“ 我真是个又会多心又会吃醋的小坏蛋，蓉姐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呢？” 苏蓉蓉那纤细的身子竟被他给抱起来了。 而就在这个时候， 第五具尸身飘来了。 严格的说，这已经不能够算是一具尸身， 这尸身的左面赫然竟已经被人连肩带臂削去了一半。幸好他的脸还是完整的， 还可以瞧得见他那娟秀而美好的面容。 这残忍的杀人者似乎也不忍破坏他的美丽。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美丽的纱衣，腰间系着一根银色的丝带，那鲜美的脚上穿着一双同样质料的银色的鞋子。此刻剩下的半件纱衣已经被血染透，若不是那丝带，只怕已经为海水所冲脱了。饶是如此，他的身子看来也几乎是完全赤裸的。苏蓉蓉扭转了脸，美丽的眼睛里已经满是泪水了。李红秀也闭起了眼睛说： 兄姐，你看他是不是神水宫的门下呀？ 苏蓉蓉黯然地点了点头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哦，这样的美人，是谁忍心向他下如此的毒手啊？李红秀说：下这个毒手的人自己已经死了。 什么？ 楚留香说： 你是说扎木合？ 自然是扎木合呀，除了他谁有这么快的刀呢？ 嗯，扎木合发现自己中毒了，临死前拼尽了余力就给了他一刀，他自然是满怀愤恨，所以这一刀才会这么毒这么重。 楚留香悠悠地说：听起来倒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 李红秀叹了一口气接着说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已经断了，咱没事了，没事了。 楚留香说：没事了吗？ 啊，人都死光了，还有什么事啊？ 你以为他真的是死在了扎木合之手吗？ 难道不是吗？哼， 你莫忘了，扎木合死后，他的大风刀已经落在了别人的手上，这个人拿了大风刀杀死了他，正是要别人以为这件事已经完全结束了。 哦，对呀，对呀， 啊，既要别人认为此事结束，那么此事就必定没有结束。在我说来，哈哈，这件事情 还没有开始呢。苏蓉蓉突然说：这件事照你这么说，他是不愿意别人插手的，是吗？ 李红秀说：那么他为何不将这个尸身完全毁了呢？别人若是根本瞧不清这些尸身，又怎么能插得下手呢？ 楚留香微微一笑：哼，这些人全都是江湖中的知名之士，而且甚至可以说已经有了宗主的身份，他们若是突然一起失踪了，他们的门人子弟不去追查明白吗？ 苏蓉蓉皱了皱眉说：哦，所以。 楚留香说：所以他才要这样做，叫别人以为这五人乃是自相残杀而死，而且都死光了，这样他的门人子弟连报仇的对象都没有了，还查什么？ 李红秀轻叹了一声说： 哦，可是他还没有想到啊，这个世上还有个专门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呢。 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只怕是他实在没有想到啊。 李红秀说：但是他 他究竟是谁呀？每个人都可能是他呀。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没有了，你要查，那岂非真的像是要在大海里捞针呢？ 楚留香说：“不错。” 说话间，身子突然飞起，向海水中就跃了下去。李红秀大声说：“嗨，嗨，你要干什么？”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捞针去。” 只听扑通一声，他的身子像鱼似的在海中消失了， 被夕阳映成了金红的海水，都没有溅起一点儿水花。 李红秀跺着脚说：“荣姐，荣姐，你也不管他。” 苏蓉蓉悠悠地说：“ 哎，这个世上，有谁能管得住他呢？” 蓉蓉找了一块很大的帆布，把五具尸体都盖住了。宋田儿这才敢走上来。他右手提了一盏制作精巧的灯，左手提了篮果子。 星光渐渐地升起，海水亮得很像是缎子。他们舒服地坐在清凉的海风中，可是心里一点儿也不觉得舒服。有五个陌生人的尸体在旁边，没有人能够感觉舒服的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